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制定对朝金钱空袭作战计划一事15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美国的一家战略情报咨询公司最近以对比朝鲜核问题的军事对应为题制定并发表了报告。报告共有5章，将我国的临边核设施和电站工地、铀矿山和浓缩设施等列为空袭目标，并计划同时精确空袭并一举击破我国战略军弹道导弹、空军轰炸机、潜水艇制造设施等。为此，将动员数十架装有大型钻地炸弹的 B-2 核战略轰炸机和 F-22 隐形战斗机，还在多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和驱逐舰上发射数百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份报告指出，要精确空袭我国核设施与核武力是极具挑衅性的。他的发表是现任美国政府极端的对朝制裁施压与核战争阴谋活动的延续，是一个说明美国在正式检查并准备突发性对朝先发制人打击和武装侵略的确凿证据。更为令人不可忽视的是，在将于8月举行的美国南朝鲜联合军事演习前夕，公开了这一极其危险的反朝战争脚本。我国会针对美国冒险的战争阴谋活动，从质量和数量上增强自卫和遏制力，并以我们朝鲜是无情的应对方式来彻底粉碎敌人的任何军事挑衅。